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三十集，程善持着禅杖起身后，在原地怔愣了下，竹寒询问道：“ 师父。” 他缓缓应声走了出去。不多时，阿音又入清绝宗。他想的简单，既然程善要困住竹寒，那他便日日来山上进香，只为见他一面，非要细究各中缘由，许是也有非要给程善徒增烦忧的心思。阴魔罗鬼对是非善恶实在分得不够细致，只觉得你令我同心上人分隔两地，我便也让你时常心中梗着结，这大抵算得上是个你来我往。可阿音不知，人世间的事儿哪里是非黑即白，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弯弯绕绕，折磨着芸芸众生，而事情亦是一环扣一环，难解难分。程善起疑了他的身份，他诘问阿音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，又是哪般身份，自然阿音有权不做回答，他可以缄默，可以扯谎，可他也仍有一丝反骨，寻着了这个契机就要同程善闹起来，也因此有无名业火无处发泄。老宗主好生小气，如此对待诚心朝山的香客，说出去长安城内城外又是个好大笑柄。程善昨夜特地念了很多遍的静心文，现下倒是足够平静，只换了弟子，请清绝宗镇山之宝，传说为天人化神留下的古剑，有镇妖除魔之效。那常跟着程善的小弟子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，跑得满身汗水到竹寒疗房，压低了声音叫着：“ 师叔，师叔，大事不妙！” 竹寒卷起了布帛，给他递了盏茶。小弟子摇头拒绝，胡吃着说道：“ 那位貌美的阿音施主又来了，在正殿同宗主起了争执，宗主施公气得要请镇山古剑斩妖。我也不知其中缘由，觉得可不可怕，便来偷偷告知师叔。” 竹寒急得抓着那卷写满古文的布帛向正殿跑，小弟子紧跟着追也追不上，直道：“ 哎，师叔可要替我保守秘密，修行之人。” 他无暇顾及，阴线下事态严峻，心中暗暗怨怪自己昨夜为了一个吻乱了分寸，未好生约束住他，致他妄动，线下惹出了事端。许是今后的千千万万年，程善不知转了多少事，这对有情人都不会知道，只是因为竹寒踏边的一根女人长发，才让程善疑心阿音是妖邪之身。午膳时间将至，清绝宗送香客，关山门无关弟子通通退下，正殿之中只程善、阿音还有竹寒同辈师兄若干人。竹红手捧了个紫檀木盒，雕花古朴静雅，里面安放着天神古剑，阿音立在原地仍旧当是花架子，丝毫未觉发怵。程善命令竹红取剑，竹红听命，刚打开了个缝，正殿内闪烁着一束金光，阿音只觉得有些头皮发紧，刺眼至极，心中起了些许莫名恐慌。同时竹寒奔至殿内，额间一层细细的汗，喘着粗气：“ 师父。” 竹红见他进殿，手停在了原地，未继续打开，因而就那一缕真神之光闪烁，阿音被晃得觉得不太真切，有些怔愣。“ 关城，退下。今日我定要看一看这女子到底是人是妖。” 无暇顾及程善为何起疑，他下跪求情道：“ 师父，她只是个寻常女子，亦无恶心，何至于动此神剑？” 阿音拂袖遮了脸，上前扯他：“你莫要跪，作甚的求她？”竹寒按下阿音的手，皱眉薄怒道：“ 不许说话。你可见他这副躲闪姿态，寻常女子何以如此畏惧？ 他不同于弟子们常在宗庙，自然 回便。” 程善彻底失了耐心，转身开了盒子，取古剑，霎时间整个大殿金光普照。阿银向后退，仓促间踩了衣尾，摔倒在地。那光于他来说，似放晴之日的阳光，着实有些刺眼，还有心思笑。哼，想不到这老东西还真有些许把式。朱寒胡乱扑过去，把他挡住，纳在自己的宽大衣袖下。程善说他有神缘，天生会命，实则不假。现下阿音只觉得受一方庇佑那般，挡住了茫茫的光，呼吸渐稳。 师父， 让开，看我斩了这妖女。 程善又看向竹轩， 把她带回疗房。 竹轩表情纠结，实在两难，缓缓走过去扯竹寒。小师父双眼红红，躲闪着，回头看身后阿音，见他煞白着脸，心头愈痛。而阿音颤着手抚上他身子，竹寒低头可见他手背又有些泛红，实则他现下头痛欲裂，至阴的身体同至阳的神物冲了煞，周遭情景于他太过不利，呼吸也变得微弱。竹寒心中满是悔意与怨怪，是自己实在蠢钝，而阿音太过不逊。 师父，不可！ 把你师弟带回疗房。 关城，你莫要求他，便叫他赵又如何？ 一阵混乱，有难以反抗的威严在上，有愈发交互的情感暗涌，最终以竹寒的脑门砸落在地，宣告终结。他叩首哽咽道： 师父，弟子愿入华绝宗，求您放他。 手心写满古文的布帛攥得褶皱变形。程善闭目睁开眼后，把古剑恭敬地放回盒内，殿中又恢复如常。阿音神志迷茫，凄楚自嘲，而房梁上药叉叹气，下一秒只留下个黑影出现在清绝宗门外，要去领他胞妹归家。你说人世繁华至美，事实如此，可不止如此，也同样有凶险伴生。阿音与程善对峙，谨记竹寒叮嘱绝不动手，却不成想先动手的是程善，当真可笑。今日一事，他只觉得真切体会自食恶果四字，许是在今后多少日月都不再敢妄动。你看这大千世界，能叫阿音姑娘退缩惧怕的，无外乎是同关城二字有关罢了。药叉承袭了罗刹婆的法术，再加上阿音被竹寒护着，未受太大的直射，那真神之光实在耀眼，阴魔罗鬼也要退避三舍。他数落着， 还真当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了，这下好，非要去招惹程善，把你的小师父逼到华绝宗，满意了？ 阿音好似仍旧在那阵炫目中没法走出来，抱膝垂头，满目哀愁。药叉伸手向上扯了扯他衣袖，确定再无灼红，软了调子道： 鬼确实可以出入宗庙，但前提是与人互不干涉。程善不放，你便好生等着。真当那程善是个鬼，你同他争吵再打上一架，竟成了罗刹国的把戏了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咪咪